大方闯，我光着俺的布鞋试爽，只如今袁成才给我结了帮，穿了个袖手却嚣张，老公骂人智障，我看我元帅成了将。 今夜找你来上房，恳求你连一连地下的冤魂，学一学老婆我天大的冤。 说声对不起呀，对不起，让恁老保守了啊。 对不起，纳税人。

道义难成器，没想到你清心生出一点的低贱，惊得嵩山惭愧于为呀， 石慧，坐。 哎， 吸烟又害健康，来，还是喝杯水吧。 坏毛病，我干，我现在就干。 这是啥？ 哦，化妆品。 送给我了。 法国进口的。

是不怪你呀、啊。李登峰没人送，哪知你托难亲。 你莫怪女儿